涅槃的含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 不生不灭， 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在小乘法里，涅槃翻作灭，是灭烦恼、灭生死， 换句话说也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这一段说明了 我们修学的终极目标是要与诸佛一样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得到真实的保证，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并且一切经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 而真正觉悟希望快速成就的人读到了此愿，如果不发心求生极乐世界是不可能的呀。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 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 莫不安乐，此心作善来生我国。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三愿光明无量愿，以及第十四愿处光安乐愿。 佛佛道同，佛的果证与清净心是相同的， 唯佛光所照的范围不相等，则是因为在因地所发之愿有别的缘故。 法藏一发心，他的愿即超越了一般人， 并且要胜过一切诸佛， 因此其光明就自然遍照十方。 所以一切诸佛的光明不能与他相比啊。 后面释迦牟尼佛赞叹他为 光中极尊，佛中至王。 日光虽然光明而有障碍，在室内就照不到， 而佛光则没有障碍啊。 有人说， 佛光为什么不照到我呢？ 这是因为你本身有障碍，你有妄想执着就不能觉察。 而如果你念佛念到心清净了，就会感觉到沐浴在佛光之中。 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经典所在之处，念佛读经 或是修定的时候， 佛光容易感触得到，真能得到快乐，恶念能止息， 慈悲心能增长， 希望求生极乐世界的意念逐渐的加强。这就是古德所讲的， 的确是有净土啊。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 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愿，以及第十六愿声闻无数愿。 阿弥陀佛寿命无量，佛说 凡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寿命也都是无量啊。 古德说， 此为净土第一殊胜啊。 寿命长，做什么事都能圆满。假设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通通证得了圆觉， 圆觉就是辟支佛，地位与神通都要比罗汉高。 用百千劫长的时间共同来计算西方的人数，也是算不出来的呀。 而这些人都是在十劫之内由无量无边的世界移民到西方的。 阿弥陀佛的世界号称极乐，其根本的殊胜就是无量寿。 我作佛时， 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 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 这一愿与我们的关系最大了。西方世界再好，若是没有人向我们介绍推荐，我们也是不知道啊。 而我们虽然是具备了往生的条件，若是遇不到这个法门，也是枉然啊。 十方一切诸佛向众生说法，所讲的经论都会讲这部经， 因为此经适合一切的根性啊。 那么佛为什么出世呢？ 就是来帮助众生立刻成佛的呀。因此佛对众生所说的一切经论法门，是以成佛法门为第一。 而成佛法门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了。 如果这个法门你听了不相信，不愿意接受，佛再向你说其他的法门。 有人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仍愿意留在这个世界，希望来生做个富贵人，我就教你修人天福报，以满足你的愿望啊。 这个法门无论什么人，不论善恶身份，男女老少，程度高下，只要相信发愿，肯依照这个方法一心念佛，就能往生。 因为这是普度众生圆成佛道的法门，真正是稀有难得啊。 所以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目的是 帮助大家成佛， 所以怎能不讲这个成佛的法门呢？也许各位将此法介绍给亲友， 而人家听了却摇头， 你们心里难过吗？不必难过呀，因为他成佛的机缘还没有到，当然就不能够接受。能够接受这个法门，则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同时具足了。 而我们无量劫以来也是生生世世在修行，这三个条件总是不具足，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遇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呐。 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 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 这是第十八愿，十念必生愿。 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中最重要的一愿呢、啊、 这是古来的祖师所公认的，其重要在 十念必生， 明白地宣布了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而以所有的经典来做个比较，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推到最后就剩了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了。再回过头来研究，四十八愿就是这句佛号的解释， 而《无量寿经》全经就是解释这四十八愿，《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大藏经》就是解释《华严经》。 这才体会到， 一部《大藏经》浓缩了就是一句佛号啊。 《华严经》说，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若是对一般人来讲，说任一； 若是对于成佛机缘成熟的人来说，应该说专一。 专是指一句佛号，如果搞清楚了，必定是死心塌地的抱着一句佛号，不会放松了。真正佛号只有四个字：阿弥陀佛。 而南无是皈依的意思。 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有人问他， 您老人家教人念佛如何的教法呀？ 他说， 我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又问他， 那你自己呢？ 他说， 我自己念阿弥陀佛，我真信真愿，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 支持名号就可以了，恭敬话可以免了。一般人未必是真的想往生，加一句南无客套话，与阿弥陀佛结了善缘，将来他想往生，这个种子会成熟的。 至心是真诚之心，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完全听佛的教训， 而且非常喜欢这个法门以及西方极乐世界。 念佛以凡夫而言，念得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不念佛必定会打妄想，一切人我是非贪嗔痴慢全都来了。 所以不念佛就是要搞六道轮回呀。念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没有妄想， 也没有无明， 一句佛号不但能够破除妄想， 也能够断无明， 作用是不可思议啊。念一句佛号，西方人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人也听得很清楚， 而西方的众生通通欢喜呀，因为他们知道你要成佛了。 不但如此，十方世界诸佛护念，那些护法神能不拥护你吗？ 那么为什么有人念佛而仍遇到魔障呢？ 那是因为他心不清净，犹豫不决，念佛还要想别的，与佛菩萨没有感应，魔看到了就同他开个玩笑。 如果有坚定求生西方的心，魔就不敢来扰乱，自然远离，或是对你反而生起了尊重之心。 在这个乱世，苦不堪言，灾难很多，无法预测，要认清处境，除了用这个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救我们呀。 而且这个方法确实是有效、稳当、快速啊。 二六时中念佛就是不可思议的善根，一有机会要报佛恩， 一有机会就将这个法门推荐给别人。 所以经典我们月月在印，分送给他人，他只要念一句佛号，金刚种子就已经为他种下去了。 而所有做的大小善事，则是一律回向庄严净土。 这样到了临命终时，十念一念都能往生。 但是有许多病人临终时候昏迷，连家人都不认识，如何能念呢？ 若是想要临终的时候得力，平时就要用功， 千万不可以图侥幸啊。 而且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临终时头脑清楚不迷， 如果遇不到善知识，他也不会堕三恶道，所谓好死好生啊。 第二，临终有善知识提醒，赶快念佛。第三，一听到就马上觉悟接受。 这三个条件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个呀。 所以平常要放下，临终的时候才有把握呀。 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想到 我要往生了， 天天想，到了真有一天佛来接引，欢喜得不得了，哪里会有恐怖感呢？ 而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前两个月全心全力地念佛，一天念16万声的佛号，这就是示范啊。 在国外受到生活的限制，早晚课不能间断，如果时间不够就用十念法。古德说， 仅一口气念佛谓之一念，念多少声不拘，连续十念，所用的时间不多，早晚两次，这是最简单的早晚课，如果一生中一次不缺，也符合了经中所讲的一向专念， 此为定课。散课 是随时念佛，至于临终时念是只念十声佛号。 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如果只犯忤逆而不诽谤正法，也能往生。观经中曾有提到， 而诽谤正法者，使他根本不相信，不接受念佛法门，当然就不能往生了。 偶益大师说， 能否往生要看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在于念佛功夫的浅深。 功夫浅的是功夫成片，成片是心里佛号成片，除了佛号以外没有其他的念头。 而贪嗔痴慢是非人我仍然在啊， 但是不起作用，待业往生， 生凡圣同居土。 假如见思烦恼断了，谓之 是一心不乱， 生方便有余土。 更深的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是原教初住以上菩萨的境界， 谓之理一心不乱， 生十报庄严土。 再上去为佛的境界，谓之 常寂光土。 日常生活要看得淡，并不是不负责任， 否则会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呀。 如果不负责任，令社会人士看到了会说， 呵呵，学佛的人家也不要了，父母儿女都不养了，真是不仁不义呀。 这样就把佛法破坏了。世间事我们比不学佛的人做得还要圆满。放下是心里不要牵挂，用清净心处事待人。 而清净心就是真诚心，要是社会人士看到学佛的人确实是和一般人不一样啊。 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 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 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九愿，闻名发心愿，即第二十愿，临终皆隐愿。 第十九愿最要紧的就是 发菩提心。 观无量寿经中提到， 发菩提心含有三心。 一，至诚心，就是真诚到了极处，这是菩提心之体，体必有用， 而其用是身心及回向发愿心。 身心是自受用， 回向发愿心则是他受用。 马明菩萨在《大圣起信论》中说， 菩提心分直心、身心、大悲心， 与观经所讲的字面不同， 而意义相同。 此三心古来祖师大德的解释很多，各位可以参考，不再多述。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所说的最为简单扼要，他说， 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是发菩提心。 他说的确实是有道理。从往生传上看， 有不少念佛往生的，尤其是乡下老太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都有。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而他们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就是菩提心。 偶益大师一语道破了真心发愿求生，然后再修诸功德，他的行持处事待人接物自然就不一样了。未发心之前起心动念 是先想到自己的利益， 而发心之后就念念为众生设想，把自己忘掉了呀。 要想尽方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冷静地想一想，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到底做什么呢？ 现在人人都爱看电视、电影、歌舞、报纸、杂志、画刊，都是搞六道轮回，与我们不相干，一概不需要。家里人要看电视，只能由他，他被境所转， 而你看到了则如如不动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外不着相，心里也没有染着。再用定功， 个人搞个人的呀。 六波罗蜜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 第一是布施。 布施是万缘放下，心中一切妄想、执着、分别、忧虑、烦恼、牵挂，一切放下。 第二是持戒。 持戒是守法，守老师的教戒之法，并不限于杀盗淫妄， 而且还要守现在这个地区的法律风俗习惯，然后我们修学才不会受到阻碍啊。 第三是忍辱。 无论做什么事，要有忍心、耐心、长远心， 这样我们的理想愿望才能够达成啊。 第四是精进。 天天求进步，一门深入，法门无量誓愿学，这句话没错， 但是必须先要烦恼无尽誓愿断，否则所修的都是邪知邪见，反而坏事啊。 祖师说的话一点都不错， 烦恼不断则要专修一门，烦恼断了就可以广学多闻了。 我们往往看到 一个人用心修学，在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人很谦虚，出了名之后就贡高我慢，什么都瞧不起了。 因为他学的东西太多，博学多闻，学的越多烦恼越重，到后来一事无成，反而障碍了往生。 所以唯有精进才能得定，定是枢纽，慧是目的，最后是般若智慧，我们也应该依此标准坚固不退呀。 平常用功要一心念阿弥陀佛，昼夜不断，一日至七日。 而打佛七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见到任何人都不打招呼。 佛七道场应守的规矩要在平常的时候讲解，不可以在佛七中讲，以免打闲岔。 而现在的佛七变成了法会，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旨趣了。 念佛一天一夜比较容易做到， 因为24小时专注一句佛号，效果比平时念佛大得多啊。 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仅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 这几句话非常的要紧，前面曾经提到 十方众生往生，阿弥陀佛他没有提出条件，哪些人由佛接引，哪些人不接引。 换句话说，所有的众生临命终的时候，佛都来接引。我们应当以48愿为基本的根据， 而阿惟越智是梵语，就是不退转，生到西方即圆正三不退，等于圆教八地菩萨，这是弥陀本愿的加持啊。 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众德本，至心回向， 欲生极乐无不遂者。 若有宿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 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 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二十一愿悔过得生愿。 凡夫往生，平时要依教修行，积功累德，发菩提心，执持名号，欲生极乐无不遂者。 还有一种是属于悔过往生者，其品位的高下则要看其忏悔心的程度如何了。 在观经里看到阿舍世王犯了忤逆罪，他临命终的时候忏悔，就念佛往生了。佛说， 阿舍世王，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中生啊，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闻里面一定有信有解，信念中一定有愿有行， 而三个条件具足了，往生西方的意念就非常的坚强。 执重得本， 以本宗而言，就是执持名号， 而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 一生所解所行所修的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来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如愿的。过去所造的恶业应当要忏悔，念阿弥陀佛就是真忏悔呀。 所以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恶念就消失了，何况又得到弥陀以及十方诸佛的威神加持啊。 而自古以来有不少的大德，也不是一学佛就学这个法门的。 例如莲池、藕益以及近代的印光大师，他们都是通宗通教，到后来接触到这个法门，马上就相信了。 我学佛之后第五年就接触到净土法门， 但是不相信呢。 跟李老师十年， 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专门弘扬净土。 我接受他的教法，尊敬他，不排斥， 但是仍然不相信呐。 直到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的时候，发觉华严会上所有的菩萨都是念佛求生净土， 就像文殊普贤他们是华严世界的等觉菩萨，还要发愿求生净土啊。 经上说，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始是初地， 终是等觉， 共有十一个位子的菩萨，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知道这个事实之后，才相信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了生死、出轮回、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呐。 我发现之后，于是就将其余的经教全部都搁置了。建立信心有两种， 一种是真心认识、明白了解， 这样信心就绝不会动摇了； 一种是老太婆式的信仰。 老太婆虽然不懂，而其善根深厚，叫他念佛，他就死心塌地的念佛，一生不改，决定往生。 所以我们不如他呀。